火热过的灵魂，还唱出不冷不热的歌声。

想知道，说到一定做到。Boys, boys, boys, 现在正在预告，等你点头说好。Boys, boys, boys, 再从我的怀抱迎接你的拥抱。 世界再大，目标再高，你这更重要。 成一半，猫咪傻傻转着圈子追逐地板，爱放我的那杯下午茶。新的瞬 Take a ride with me, baby. 是寂寞是好伴侣，夜里关上手机，平静的讯号来自月亮星星。

壮的翅膀，像不灭了的火，早已被我看到，要你无处躲，就是喜欢你，有什么不能说 ？Hello， 你说你我们在哪里寂寞？我笑笑说，其实根本没遇过。你低着个眉梢，别那么羞涩，敢不敢看？